好，欢迎到我叉叉呢条金尾巴，终于唔使我一支公啦。 其实系向你唔开，你唔开人啫。 诶，咁有时讲讲时间录节目咧， 咁今次要讲啊，调翻转系你唔喺度嗰间嘢，因为我哋方面忘年会嘅 podcast 系阿杰达从来冇份嘅。 系啦，因为嗰日通常我一拍人多嘅话，通常我系唔追，我自动失踪嘅。同埋而家 人多到四个人咁多咯。 唔系，咁我夜晚一个十二点钟我黑眼瞓嘅。 先爹你啊！好啦，我可能讲啦，讲翻啲嗰阵时漏咗嘅嘢， 或者系啲 同埋，因为佢唔响度，佢冇讲到嘅嘢，佢都要咁讲嘅。 咁讲咗啲 讲最新鲜滚嘢啦，系啦，其实咧就忘年会，就算记得都唔会提到啦，因为啱啱发生，就我谂大家都应该有听过阿达哥呢个名啊，即系一个香港香港小有名 卡关达。 有名嘅 非常有名嘅實況主，我個叫 U， 因為佢其實佢唔係 YouTube 度開嘅，佢喺嗰個Twitch 頭嗰個唔記得叫乜嘢 Twitch 我唔識讀啦嚇，喺嗰邊開嘅係。咁佢開就咁近期嘅發生嘅事咧，就係講緊佢之前咧有人咧就有人 back up 佢個即將佢嘅段片啊 back up 剪輯啲精華。同埋佢拎翻個 YouTube， 所以點解我話佢唔係 YouTuber 就因為佢其實佢冇主動放喺 YouTube 嘅，佢係有人幫佢放咗去。咁本來就相安無事嘅，但係咧就個幫佢 back up 嗰條友仔咧就其實就有放廣告，而且都放得幾兇狠。咁Google 嗰邊俾咗個數據佢睇咗，咁佢咁講㗎，佢俾咗數據睇，原來佢賺到唔少。但係佢冇辦法阻止佢嘅，因為好似話，因為你實況嗰啲嘢咧，你唔係唱片公司啊嗰啲嘢咧，係唔可以。因為而家如果我譬如我放首歌上去 YouTube， 咁跟住我係揀真正另一個版權佬，真正版權揸住版權嗰個可以同我講，可以過嚟喺我段片裏邊插廣告，然後佢抽翻廣告個利潤嘅。但係而家呢個情況唔係，我係攞咗另一個實況嘅主個名嘅片，跟住攞落嚟我度。做我當我話係自己係 backup 好剪輯又好啦，咁跟住收翻廣告。 咁其實當事人咧，咁個實況主其實可唔可以收翻錢咧？ 以現行 YouTube 嘅叫做規矩啊，而家呢個系統啦，冇辦法。所以唯一辦法就係、是、個邊就話佢聽咁你自己做翻 backup， 咁你咪自己袋翻呢嚿錢咯。咁樣嘅，咁然後個。阿達哥就咁佢咪聽佢哋講自己開翻個 backup 嗰度， 不咁耐先發現， 唔係咁耐先發現，係其實佢好早知噶啦，不過就冇所謂，人哋幫我 backup 啫嘛，咁我又 即係佢冇諗過其實咁多錢嘅， 都唔係好大嚿嘅，不過就係講緊， 好似都 唔 係 喎，據聞係有一個首期級嘅錢嚟嘅嗰嚿，即 係20-30萬啊，好似話 斷年計係㗎。 因為 佢三年好嗱，我唔記得咗，因為我其他嘢我唔係跟得好貼啦。因為我對 YouTuber 其實唔係好，即係依類所謂實況主，其實我唔係好留意嘅。咁就大約我記得好似三年30幾萬，我記得睇到係。 所以第一嚿錢都幾大嚿下㗎。而呢嚿嘢咧，其實理論上應該係佢自己攞翻，即係好大程度。 或者你點都攞大份大嚿啦，點樣計都係。 係啊，因為呢個就咁都要講翻咁你，佢唔單止係完全移植嘅，佢仲有剪輯精華呢啲後期工作。咁你話佢完全無功無勞咧，又唔算嘅。不過咧就佢代曬咧，其實就唔係好啱數咯。老實講就咁但係本來咧嗱，先講啊，大概一開始啊係冇走去話攻擊呢個做 backup 嗰個嘅。咁佢純粹就係話我自己開翻過。咁樣咁係佢有權，佢絕對有權咁樣做噶嘛。我寫咗樣嘢，之後我出咗樣嘢之後，我 backup 翻我 YouTube 度，好天經地義嘅事嚟噶嘛。但係咁樣咧就令到對面唔知唔爽唔高興定點啦。咁啊走去啲支持開嘅人，因為其實好咩噶我睇完個數之後，我覺得好過分噶，因為咧阿達哥本身 YouTube 都有 channel 嘅。就不過就完全 backup 嚟嘅，就冇咩剪輯精華嘅卡嘢嘅。咁嗰個咧就60000個訂閱數，咁但係咧個 backup 個位咧就120000，得個 double， 而且過咗 YouTube， 其實佢有個 YouTube 有個數嘅訂閱超過100000咧係有個獎牌俾佢嘅。即係咧而家阿達哥係冇獎牌嘅，冇 YouTube 俾佢嘅獎牌，但係調翻轉 backup 個位有。 咁我有啲嘢分下裝下，你話屌 Q 翻轉啦，我覺得冇乜所謂，我就開始覺得冇所謂。 但係當時即係本家本家冇，反而係個幫佢 back， 因為騎 有點而騎呢啦， 咪係一個好曖昧狀態，就係因為喺法律上面佢又唔係冇 唔係法律上啊！首先達國本身你話佢好站得住腳咧，實況本來就灰色地帶，我已經但係呢啲上次講廿三條嗰陣時候，係望落廿三條。 因為遊戲機呢樣嘢本身你本身只遊戲其實實況 如果唔講呢樣嘢啦，咁其實段片本身係達國本身啊嘛。 其實佢又係你用著 但係唔係？如果你望即係你嚟立翻落望廿三條，你真係啱。點解咧？因為某程度上，如果第二個人要攞出嚟講，我呢個咪二創咯，我幫佢剪輯完。我的剪輯令到佢值錢喎，或者令到我多人睇喎。 唔關事，唔關事。無論係之前，首先第一，聲音佢一定攞完全擁有佢自己説話嗰個對佢，即係我哋而家呢個 podcast 啊，都已經自動會生成咗個版權出嚟噶啦，佢係冇問過。即係而且以佢本人噏出嚟嘅嘢啦，嗱當然大家知道自己講嘅就自己過濾翻啦，到底係有幾成真就。 嗯。 即係問題就係佢本人佢都唔係咁在意嘅嘢嘅。佢都唔係話咁在意話有人攞咗去嘅，不過問題就係咧，佢自己自從佢開翻檔之後咧，就有睇開剪輯版的或者睇開 backup 版嘅，就走去屌翻佢。你做乜？你做乜開翻個官方版，另個剪輯版話我剪輯嗰、那個即係 backup 俾法嗰個唔做，定佢話佢唔做啦。 咁可謂莫名其妙嗰樣嘢。 唔係佢唔做咪唔做咯。咁你屌我做乜啫？ 你做乜要屌啫？系咯， 因为你要问呢个问你嘅问题嚟噶嘛？ 呢、這个就要我谂要一定要帮佢持平翻少少，我咁建议人哋噶嘛。 我只能讲咯，即系我喺 Facebook 见到讲法咯，又话一成日癫咗，当然即系有人吐槽就系、是、你一第一日先知道啊，香港癫咗好耐噶啦。 喂，大佬你攞开人哋啲嘢，咁你唔倾唔讲，你唔攞授权，咁其实唔攞授权都唔系好长，唔系好点话？好意外的，因為其實很多都不 是，因為我覺得其實 backup 呢就一直都有的，例如說是黃毓民那些，他經常被人蓋檔，是有些人一直不斷 backup 他的片，這樣不只是 backup 的， 即是有些外國 YouTuber 做的，有人做完翻譯之後對上去， 就是咯，走， 有部分是有攞授權的，有部分是沒有的。 咪最簡單就係話，好就係真實預告，即係預告嗰類嘢咯，真實預告嗰類嘢咯，咪係咯，有些有版權，有些沒版權的嘛。 咁咪因為本身就已經講緊理論上你唔攞授權咧，其實你已經係點講道德上都唔啱啦，都唔講你講法律，唔去講法律咁多嘢咯，即係 法律就曖昧啲嘢，但道德上面你就唔講，唔係好講錯去咯。 係啊，咁當然啦，其實即係我作為一個基本上唔太睇嘅人咧，我覺得其實件事本來可以好好地咁收場。咁你嗱一個就開剪輯，一個就講開，咁其實。你兩個如果可以傾到合作嘅，咁啊最好咯。咁啊大家諗，跟住四四六六拆掂佢，邊個死邊個落啊另計啦嚇。即係你 其實可以拆掂，因為其實情況就係、是、我睇 嗰個都唔係冇做嘢噶嘛。 唔係，首先就係我睇過噏主啦，佢嗰個講法其實都唔係話好強烈嗰種，即係佢唔係因為有時呢個嘢我睇通常呢個出現呢個嘅糾紛咧。一去到一上去咧，通常就雙方就啲言辭頗為激烈嘅。但今次我覺得達哥就唔係好激烈嘅啫，比較想裝係屬於叫唔係即係有啲有啲唔開心嘅，但又未知話去到啊好火滾嗰只。 咁其實我以我所知啊，佢都向來唔係嗰啲好激烈啊，或者好攻擊性嘅人， 或者好尖刺薄啦，即係查即係 唔係佢唔係嗰啲好白領白啦，突然間一知道馮拍台呢啲， 即係有啲人係一知道咗攞咗嘢話咧，就尖刺刻薄啊，腰心腰肺，但係佢就冇嘅呢樣嘢。甚至我覺得佢係唔係咁，佢文字上面唔覺得佢好特別嬲。 唔係佢因為唔講，我覺得佢有種感覺。即係我唔知啊，因為嗱，覺得 我識佢啦， 因為呢個利益申報先啦，我真係唔係好熟悉新聞，因為都係開麥前咧，啱啱同阿 LB 吹開水，佢同我講話有件咁嘅事發生咗，咁所以啱啱跟住末日又話可以傾呢樣嘢，咁啊啱，即係我咁樣知道咁片面嘅資料，講少少個人見解啫，戴咗頭盔先，咁咧點解咧嗱？即係我唔知道我種感覺係達哥，其實佢都係嗰種，哎呀，可能以前係冇同人哋講清楚啊，冇性啊，咁人哋攞咗，咁人哋講句咁都攞咗啦，無謂拗啦。 我唔係啊！佢之前已經知啊！佢個諗法就係、是哦：我講我嘅，咁你做剪輯，你咪剪輯飽佢咯。 啊、 即係其實本來係咁樣嘅，但係又真係難聽講，真係講錢傷感情。一望到個最後望到嚿錢之後咧， 頗為唔錯嘅。 咁我呢嚿嘢本來係我可以代噶嘛，對佢嚟講啊。 同埋 YouTube 呢嚿錢，我理解應該係咁多個裏面其中一個比較大嚿嗰嚿嚟噶嘛，先做。 你話香港最大嚿都唔出奇添。香港搞呢啲 YouTuber 啊，咩實況啊啲，其實好少人，即係人數好少，好少人真係可以去到好似佢咁嘅程度噶嘛。咁佢後面要做翻，咁我覺得係好理所當然，天經地義。咁你剪輯嘅，咁話老實講，你即係點講啊？你老實講，你攞人哋嘢財先。咁你一係你就而家現在呢刻現身出嚟同佢講傾翻啦，而家同你合作。咁啊，點樣嗱？而家我又照合作，咁你俾翻個官方授權我，咁我就繼續幫你剪輯啲精華版。 唔係官方授權，直情倒翻轉簡單啲，我去你個官方授權幫你剪。簡單，我攞翻你個正式個官方嗰個正，即係正官方 so called 官方大哥啦。呢個鹹頭出啊，直情係不過我做，即係頂一 team 人咁做啫嘛，冇所謂噶。 就變翻做合作，咁最理想當然係咁啦嚇。 咁而家跟住就即係我音樂，因為我達哥嗰啲我真係好片面咁睇過一兩次，嗰只細佬有陣時睇開咁啊，立埋一齊睇咁樣樣。咁我都唔知嗰套嘢喺邊度嚟，但我九成好都係 YouTube 睇，所以我理解應該都唔係 official 嘅。 通常都唔係，因為 official 嘅官方版係一個通常都兩，就係因為佢每日係兩個鐘頭。兩個鐘頭嘅實況，咁好少人會真係煲足兩個鐘頭。咁當然有咁嘅人，但係大部分咧都係睇精華版。所謂精華版其實就啱啱講個剪輯嗰位，係 咯。 咁所以其實佢老實講，佢都係功不可沒嘅，佢都有做過嘢嘅。不過就係咪話佢代曬咧？主要都係講緊呢個問題。咁就咁而家就目前呢一刻就去到呢度啦。以我所知啊，因為 應該會繼續發展落去嘅。咁又如果再有咩新發展或者 K 卡嘢就 睇下有冇需要再開台啦。咁呢單咧就放喺度，我要再講個就係 等呢個新資料再嚟過。 呢個忘年會係唔記得再講嘅， 係啦， 呢個 因為其實依家 都係實況主相， 因為我又喺忘年會時，而家一再發展緊，咁依家即 係呢啲嗱， 大過呢單咧就係 發展中 醖釀中嘅喺度。 但係而家要講咧就再遠少少， 呢單嘢係已經已完結㗎啦。 到唔可以有乜事到而家為止，我都啱唔出個名出嚟，麻煩星波講一次。 嗱，我見翻佢個，如果正式讀咧，即係照跟字讀啊，應該係 P 大 P 嘅 P， 但佢自己就係。但我唔知道，但系我总之听啲人讲咧 ，PV 带啊，即系总之 double 乱晒龙噶啦。咁但系总之佢个正式 official 咧就 P 带 V P 带 P P P 带派 啊，咁就麻烦啦啊！其实到时出嗰阵时就落翻佢个名， 打翻名上去咯。 总之但系不过我谂，如果你有留意开呢类嘅，就算唔系好热衷咧，都应该知道。 唔系，其实我谂可能咁样简单啲，要 search 你搵咩咧？你搵 YouTuber。攞健力士咁就得噶啦，應該得一個啫，暫時。 因為佢係全世界最高訂數嗰個啦， 我記得係佢，所以你咧揾應該得一個啫。 我少數有睇嘅，有偶爾會睇一睇嘅嘅實況主 YouTube 啊，實況主啦。咁佢就前好似上個月嘅事，上個月佢話佢當佢個 channel 個訂數去到5000万的時候，5000万人，咁佢就會刪 channel。咁作為呢個對呢個 YouTube 改變呢個演算法嘅抗議，咁呢樣嘢咧就我睇完之後，我睇完段片之後，我先好奇再揾翻，原來咧其實唔止佢噶，仲有好多啲都係知名嘅實況主，都係講緊全世界知名啊嘅程度啊嘅實況主咧，都係有屌過呢樣嘢嘅。2016年將個 YouTube 會將佢個演算法改變過。咁就會令到好多原本好熱門嘅實況主啊個訂閱啊觀看數就大幅下跌。咁相信就唔係佢哋集體智障、集體失準啊。咁肯定係佢係個演算法搞出嚟嘅，又係萬惡嘅演算法，真係我真係年中要屌，唔知屌呢樣嘢幾多次啊！咁簡單講就係咧2016年開始個演算法。會鼓勵一啲每日都上傳影片嘅人，同埋一啲好紅嘅人，好紅嘅嘢，就算你同你個搜尋其實未必有關係嘅嘢，佢都會照拱上去個搜尋結果度。佢會根據個關，如果你用關聯性去搜尋嘅話，佢唔係揾最適合你嗰樣嘢，甚至唔係揾你所關你嘅件事最紅嘅嘢，係可以譬如我搜 A， 我搜我搜新番，佢可以頂套 free 俾我嘅。喂 ，free 幾時係新番啊，大佬？都唔係新番好耐啦。即係我講呢樣嘢，我搜2017年冬番 佢整到飛嘅片喺上面俾我睇。係而家佢嗰個情況有機會會出現咁嘅情況，就係、是、紅嘅作品，不論你手嘅乜嘢，佢都捧上去。呢個第一。第二就係長嘅片，佢會有優勢。越長嘅片，佢就越有優勢。係唔係純粹睇個長度嘅？其實係講緊個觀眾嘅總觀看時數。因為一段片三分鐘，3000万人睇，9000万時數，咁樣照計啦。但如果係10分鐘嘅話，可能只要100万人睇，就已經1000万時數噶啦。個佢即係咁樣乘啊！ 我想問下，睇嗰個計法係睇咗成條片，定係只要你撳咗去就當你睇咗？ 撳咗去睇幾耐？你 quick 嗰陣時，佢就會取消。 哦， 比如個10分鐘嘅片，我睇2分鐘就計2分鐘。 哦，咁得啦，因為我好中意咧，就係我中意我會用個 app 咧，將啲咧超長嘅嘢當我睡眠 BGM 咁樣嘛。我見到就係、是， 哦你廿幾，你扯定先嘅話，就好似會計曬成個嘅。 唔係，我睇見就係、是。即係將有條友將成個嗰啲俄卡嗰啲火車聲都錄曬10幾鐘頭，不可以擺咁耐嘅咩？咁頭先話嗰時 候，呢個係好似前年嘅事啦，前年開始放寬咗個限制。 你有冇印象嗰個食軟雪糕食10個鐘頭版咧？啲人咪就咁搞出嚟嘅咯，佢擺明嘅電腦後邊篤篤篤篤轉轉轉轉。搏埋一齊放上去邊度得啊？你吹咩？咁佢改咗佢 policy 俾你咪得咯。 嚇咁就佢就佢係計你真正睇咗幾耐嘅。咁佢點樣計咧？我就唔係好非常地清楚。但係我所知啊，如果你睇到一半 quit 咗出去咧，就後邊就唔計嘅。 唔係，一唔講啦。總之我哋而家見到就係表面嗰陣啦，仲有一陣後邊嗰陣啊，冇人知佢點做啦。 總之就會令到大家都清楚有啲嘢，有時有啲嘢咧，你原本冇咁做，攞一大片出嚟咧，其實唔好睇嘅。你剪精華出嚟先精彩噶嘛？咁就第一佢就鼓勵咗啲人咧，就係、是、崩水灌水灌埋啲無聊水喺度。第二就係咧，令到啲人係只能跑步，不斷咁追日每一日。嗱啊，之前我哋講大國啦，大國其中一樣好厲害嘅地方就係每日2個鐘，好固定嘅。佢即係唔舒服又好，忙又好，點都好，佢都會照出2個鐘，好少有例外。咁唔係個個人都做到啊嘛，咁即係譬如好簡單，而家 Otter Channel， 我哋個禮拜每個禮拜會有一節，諗題目諗死你啦，係咪先？ 嗯， 就係、是、呢、這個，即、就、係、是、我作為一個都算係創作者嘅人啦，比較會切身處地要諗到佢哋嘅辛苦。 明嘅，因為 以前我可以一個禮拜甚至一個月出一遍精華出嚟，三分鐘精華，傳到全世界都係，咁我一樣可以賺到錢。 但而家就一定一日睇睇睇。 而家就要你每日可能要成崩成個鐘出嚟。 哇！嘔血啊！ 即係你每個月嘔成個鐘出嚟，即係好多人就會開始心力交瘁，啲人開始癲，而且最恐怖嘅就係、是、你就算係咁咧，你都冇辦法阻止你個跌勢，因為你真係追唔到咁耐，你唔可能真係每日出一個鐘頭，然後成個鐘頭都好有趣。然後每一日日復日咁樣做，唔可能嘅事。 冇話一個鐘啦，有時每日5至10分鐘你都嘔血啦。 嚇、啊！所以而家變成咧最紅嗰扎咧，變成係啲咩咧？啲傳統媒體啲節目嘅精華版，又或者嗰啲剪輯版咁乜都好啦。 或者每日做節目嗰啲咯。 係啊，真係做開電視節目嗰啲啊。 即係幾個網啲傳統大網。 就係、是、最紅嗰個就 Fox， 哇！FOX 啊。 Fox 嗰個電台，佢電視台佢自己本身嘅嗰啲釘數嘅片。 但梗係啦，但係新聞嚟噶嘛啲， 唔單止新聞，有時係啲時事節目乜嘢都好啦。 一定多嗰啲，一定誒，因為嗰啲嘢 每日1個鐘，每日3個鐘都冇啊，每日8個鐘都唔係問題啦。我撳到個窗口翻嚟，每日24個鐘頭都冇問題啊。呢、這個因為對佢嚟講冇所謂噶嘛。咁就係問題就係而家個情況就出現咁啦。YouTube 佢改咗個呢樣嘢，就令到佢嗰扎 YouTube 擺得全含集體地化啲。你要摸嚟跟佢新烏，日日出。出好長，跟住就唔使2個月你就自爆，要麼你就照教翻出前以前嗰、那個，然後接受你個訂閱你個觀看數跌到一半以下，啊訂閱數冇喐到嘅，但係觀看數跌咗好多，咁、當然係會關佢哋嘅收入事啦，呢個都係好重要嘅事，對佢嚟講係職業嚟噶啦嘛，咁唔單止呢樣嘢，對佢哋嚟講個壓力都好大。即係我睇開嘅，我明 咁即係完全被吸真係叫針對性 唔係針對性， 應該話咩就係偏幫大公司、大媒體嘅一樣嘢係。 偏幫有兩種人，一種就是大公司咯，第二種咧就係嗰啲鳩氣亂出嘅，即係整啲嘢去吸引到你嚟，但係好唔好睇咧，另計。 即係佢騙你入去點落去，即係而家我哋成我成日講啦，啲內容農場啊，即係乜乜乜乜啊個真相竟然是 標場打標題黨嗰堆， 係啊標題黨篤你騙你篤落去嗰啲咧，佢會趣會趣，跟住佢仲要喺前邊仲要講一紮廢話，等你去到中間後邊啊，我知道，妖冇嘢嘅，熄咗佢。 但係 已經呃咗你， 佢已經做到佢要嘅嘢啦，就係氹你鐘咯， 已經呃咗你一段時間啦。咁咧，佢就係去做呢樣嘢，因為YouTube 而家其實大家都發現嘅新嘅廣告模式，以前咧係講緊入片之前俾一段俾你噶嘛，而家咧長片咧行到中間嘅又會有，而且咧呢個係統計嚟嘅，長片 skip 長片睇咗佢嘅比率咧係高好多，因為你前邊你有廣告，你都係唔睇佢，等佢到夠鐘你先翻嚟嘅啫嘛。但你睇到一半咧，你會想盡快睇埋落去噶嘛？你望到個廣告嘅機率係高好多。咁當然呢、這個你觀眾喺外面望到個數，佢哋冇得估，但係佢哋可以睇到個點擊率，個片段中間個點擊率係高好多。所以佢用呢個新嘅模式，所以就要鼓勵你長片啦。因為十五分，譬如你通常係十分鐘到十五分鐘左右，唔係好肯定嘅，唔係好固定嘅。咁你呢段時間，你唔長過呢個數，咁佢咪播唔到第二次嘅片咯，播唔到第二次廣告咯，即係個營含金量啦。而家好中意講嘅呢個字啊，含金量最高嘅片就係要長片入邊攝住嗰嚿，即係好簡單啫嘛。你退翻傳統電視台，咁你嗰啲咩黃金時段啲咩重頭戲中間嗰嚿廣告都好撚貴咁解啫嘛，一樣道理嘅。咁所以就因為咁樣咧，所以好 Q 多人就好多YouTuber就抗議，即係講到明嘅，喺 channel 入邊抗議。咁呢位就佢就激烈少少，口頭激烈啦嚇，因為佢4900多万嗰陣時就話夠數，我就會刪 channel。咁跟住佢夠數之後咧，佢做咗乜嘢咧？佢又行出嚟，唔好意思，假嘅，呃你嘅啫。即係但係佢話，但係我抗議投訴嘅嘢係真嘅。 唔係，佢刪咗，真係有刪到嘅個符號咯。唔係嗱，即 係 嗰句， 我眼中係 fit 鳩人嘅啦，已經唔好點講都係 fit 鳩人嘅啦。 我明白，唔係即係簡單講，即係喺佢角度嗰啲咩法律觀點上，嗱我找咗追數噶，不過唔係切我嗰條啫嘛，即係 kind of 啦。 即係咁啊，變成但係都係其中一位引起到幾大波點講啊波瀾啊，因為啲影響都幾大嚇，因為真係最紅嗰位同你講我要鏟嘢。咁亦都多咗好多人正視呢樣嘢，佢正視呢個 YouTube 個改個嗰、那個咩啊 ？Policy 個計嘅演算法個計數 嗰個演算法嗰時影響出嘅問題，因為老實講啊，你搞到佢哋個責任咧，咁嗱唔係話佢哋老虎屎忽唔係得，不過喂本來好地地，佢哋玩得開心，我哋睇得開心，咁佢哋又賺得開心。本來好地地嘅，相安無事嘅，你 YouTube 你咁樣搞一搞咁啊！咁當然佢有佢嘅嘢啦嚇，佢有 YouTube 佢有佢嘅嘢啦。 唔係咁啊，咁啊，街王啊，每日諗翻嗰個笑話，咁不嬲嗰個笑話都係發生喺嗰度噶嘛。成日啲人同 Google 講咩啊 ？Don't be evil 啊嘛？點解？因為佢本身已經好 evil 噶啦嘛。咁基於一個咁邪惡嘅公司，佢諗辦法揾更加多嘅錢，你又好難怪佢嘅。只不過咁樣搞啊，真係即係你喺啲唔睇唔到嘅地方，譬如。Gmail 你收曬我哋啲資料嗰啲都唔理你啦，你唔好揚到個人資料咪算咯。但係呢啲就真係擾民咯，正式嚟計就。 Don't be evil 咧，本身就唔係一個笑話嚟嘅，本來係一個令人好感動嘅詞語嚟嘅，係講緊時間點大概係呢個 Google Plus 開張咯，唔係佢開張開始嘅，不過差唔多嘅時候換 CEO， 我唔記得佢幾係差佢前少少嘅 Google Plus 開張前邊少少，換咗個 CEO 之後出現咧就係 Google 又就我一講得最多嘅肯定就係 fuck you Google， 係 即係媽的係佢係搞咗好嘅，即係佢唔擾民嗰樣佢唔搞嘅，即係 唔擾民點樣搞到佢個錢袋繼續有錢進咧？大大嚿咁碌入嚟喎，大佬 或者係佢唔擾民嗰啲，我冇理過啦嚇，即係佢年中都搞埋唔少嘢，上年都係上年嘅事。咁啊，順便講埋，就試過佢話一開始佢講過，佢收集翻嚟嘅資料唔會用於個人投放廣告投放。而家唔好意思，佢正正經經改 Q 咗佢，改 Q 咗呢樣嘢啦。佢收集翻嚟嘢，或許有可能用於令你投放更精準的廣告。雖然咧，就到而家冇乜太影響嘅，因為 AD block 咗，block 曬啦。 佢個追蹤同埋佢個廣告我都 block 曬嘅，即係我係唔會，我係唔會俾佢嘅。即係問題就係、是、呢檔嘢越來個個 Zombie Evil 由原本嘅一對好認真嘅説話變成越來越係笑話啦。咁就 唔係一咁講咯，係即管提下佢咯，知道佢係噶啦，你都冇計噶啦。不過講就咁講咯， 唔使屌。老實講， 可以點啊？ 第一屌係有用噶。因為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呢、這個 YouTube 又係都係 YouTube， 我真係唔知道，因為呢嚿嘢真係其中一件最爭議性嘅嘢啊！之前係刪除咗或者叫合併啦，將 Google 帳號同 YouTube 帳號 YouTube 之前唔係 Google 噶嘛，大家知啦。佢之前就已經有會員制噶嘛，佢將兩者合併咗。然後第一我係 YouTube 帳號嘅，我兩邊都有嘅，但係兩邊唔通嘅開始。當然啦，有唔同公司啊嘛，佢合併咗之後。將我 YouTube 的帳號車咗去 Google Plus。第一，我冇開過 Google Plus， 我絕對冇開過 Google Plus。如果任何人見到嘅話咧，第一嗰、那個可能係真嘅，因為我係被逼開咗嘅。佢係幫我開咗一個，我可以盡最大程度我冇得鏟佢，因為我鏟佢嘅唯一辦法就係刪除我成個 Google， 即係包括我 Gmail。其實 Gmail 我都好少用嘅，包括我 Gmail， 包括其他 Kick 卡記錄。 其實我覺得多少用冇問題，但係 email 就係通常俾佢出街噶嘛。你有時你唔可以冇咗個聯絡點噶嘛，大佬。 即係 Gmail 真係冇辦法用得太耐。 我用 Hotmail 為主嘅，但係問題就係我仲有好多記錄喺度。係，總之我個春袋俾佢揸 Q 住咗啦。佢而家你喺 YouTube 要留言，你唯一辦法就係經過你個 Google Plus 帳號。從此我從來冇喺 YouTube 度講過任何嘢，一句説話都冇講過。就是講緊佢咁樣減粗嚟，咁但係呢樣就係、是都係呢個後 Google 時代啦，咁樣叫佢換咗 CEO 好之後，我就咁樣叫佢噶啦。總之佢就搞咗好 Q 多啲乜嘢。 咁大致上咁樣啦，咁再合補充一啲之前好似忘年會你都有講過嘅，咁就Nintendo Switch 就急喺錄音嗰刻就終於就可以預約啦。我預定啦， 1月13日其實錄音唔係喺我哋忘年會個錄音就已經可以預約啦。 唔係正式嘅預約日，即係你可以佢官方就話1月23日可以就正式香港話邊間鋪都可以預約。咁咧就2340元。一般嚟講咧，香港都 可唔可以講下？如果2340元包啲乜咧？我反而有啲 正機就正機部咯， 咪正機部咯。 當然啦， 我知唔係一個機咁，即係得個 mon 咁，你都有啲，即係我想知道，因為佢有好多 parts 有呢， 佢 parts 啦， 假有個 parts 嗰啲，唔係嗰啲一個左啦，一個 dock 啦，跟住兩個手掣啦，一條嘅 手掣，唔係兩個手掣，係左右邊手掣， 左 右各一件， 係啦，即係兩個手掣啦。咁裝一個主機啦，咁有 USB 有一個插電牛啦。 總之就係掹掹緊你玩到嘅， 同埋好似仲有一個冇充電功能嘅手掣架， 將你左右邊固定嘅， 係啦，仲有一個冇充電功能手掣架， 固定嗰啲咩手機架， 係啦，手機 手掣架， 手掣架係啦。咁咧一般鋪出我就唔知出面其他店鋪，但我淨開嗰間咧就係要你跟兩隻 game 嘅。 哇！ 呢個就應該唔關官方， 唔關事。 不過就香港新機不嬲都係咁噶啦。 唔係冇新機舊機，好簡單就係、是、其實大家心照啦。香港買一部遊戲仔幾多錢咧？如果你唔跟 game 嘅話，就 通常你預訂得嘅，佢都會有啲咁嘅條件噶啦。鋪頭就 食噶啦。 咁個呢個又係最近嘅事啦嚇。呢個 PS4 鋪夾好似夾四定五隻 game。 哇！咁重咁浪啊！ 咁浪。我 friend 嗰次訂，我 friend 嗰次訂去買只啫。 佢而家就夾咗，我而家就夾你一二 Switch 同埋細達，咁咧佢就我哋安鋪手其實即係老 闆嘅時候。唔係鋪 PSVR。 哦， 係哦，咁唔出奇，因為 VR 我直接喺 Sony Shop 訂到嘅，所以我就兩去咁就去到成座攞走，跟住然之後，係咪有隻Until Dawn 嗰只蛇啊？有啊，1481俾咗我啦咁樣。 咁咧，我訂機就佢硬食你二 Switch 同埋細達啦。咁咧佢問我要唔要收啫，我話到時再買啦。 幾錢啊？ 3100嘢，因為只係一Switch300多，咁細達430。 哦，咁 合理嘅。 唔係，我想問呢套係行貨嚟嘅， 行貨。 哦，咁咯 ，OK。 合理嘅， 加錢 2300多啦。 跟住再加多700多蚊 game， 咁差入3100咯。係啦，呢個係可接受 嘅。OK 嘅 ，OK 嘅。 咁咧，佢剩翻手掣嗰啲嘢咧，我到時再買啦。因為 雖然有啲難講啦，都係嗱，唔好意思，我只能講$299。30000 yen 點解會去到2300？不過呢啲佢食硬食嘅呢啲就真係 咁，始終咪 K 卡嘢。 你明白香？我想問一樣嘢，個保養而家香港係邊間做？ 香港任天堂 係啦。 哦，直情係任天堂噶啦，打翻哦咁都、OK、 即係唔係再以前咁樣揾代理商啦？ 唉、哎，嗰間 算吧啦。 萬信有萬有信，即係呢啲講咗咁多年啦。 因為其實有好多人我所知道咧， 今日就係好多就係、經網上就即係落天啦咁樣，而咧。其實都差唔多啦，要食啦，有啲炒價啦，有啲咧就要跟嘢，總之係點都要噶啦。其實間間 炒價同食骨其實後面咪係同一個原因。 唔係，因為 咁、哦、你食 game 就好睇過炒價嘅。 係，你起碼有多咗嚿嘢先 啦。最少我有 game， 我買機都要玩跟 game 啦。本來就玩 game。係 啦，認為佢跟嗰兩隻 game 勢大必買咁滯噶啦，就算你唔叫我都話。咁 eSuite 就 另外就係咩？ 一二 switch 嗰啲咁嘅，即系吉 一二 switch， 我記得咗。 嗰啲放嗰啲一定有噶啦，嗰啲就走唔甩嘅。 嗰只系任天堂系咪啲？ 以前嗰啲演 客 game 咯，嗰啲咪叫做咩 ？demo game，demo game 咯，落系 demo game。 試機 game 系啦， 演示用啦。 咁我都可唔買一隻炸彈人嘅，因為炸彈人呢只 game 我仲以為死咗噶啦，而家佢肯出我嗰條 炸彈人。 係啊，幫乜咩 out 啊？呢嘢我啲邊咩正啊？ 但係都係要你要四個人玩啦，都要買多一 set 手掣。 但依個唔緊要啦， 你一係買多 set， 一係就兩個人攞兩部機出嚟。 咁總之就 唔係應該四個人四部機最好玩嘅咩？要四個 mon 噶嘛？ 咁你 A， 但係你淨係用十字就用 A B 啫嘛？先有問題啊！咁如果出麻雀 game 係要買第五部咧？你有個海噶嘛？ 麻雀 game 咁你中間個 mon 你都已經可以見到個台啦嘛？ 唔係你梗係要大富翁五部啦，邊度做裝啫？ 即 係哦，咁第六部嘅地圖咧？ 大 mon 大 PC， 你个 mon 度已经有噶啦，即系总之佢呢一嚿嘢咧就大家都几睇好噶啦，咁我哋望嚟觉得 up 咗好多，不过呢头有冇呢就 同埋咧补充就系、是、今日我即系其实早几日我已经喺好景嗰间咧，其实即系嗰间啫，好景就去嗰时我知佢当时我 知你订咗啦， 咁佢就当时我正佢都未知咩事，我就话唔好咁多，落咗钱订咗先， 但系想食嘅， 梗系要啦，食咗两只啦。 好似依家即系唐规嚟 嘅，唐规嘅啦，香港唐规嘅啦，依样嘢就物嘅。咁我就咁嗰时我去咗我改订，因为我改订嗰时嘅三分钟唔够，应该两条入嚟话Switch 仲有冇得订啊？有，哇，点解咁密啊？等三分钟已经两条入嚟咯。 难得任天堂近年退世嘅 嘢，好嘢。 你要记住，有好多人系完全放弃咗 VU 噶，咁由 V 到 Switch 中间隔咗几多年？ 同埋咧，據我所知，喺日本方面咧係秒殺嘅，所有開條有訂 好秒啊，三分鐘唔算秒噶啦，三分鐘 分殺啦， 唔係都有一個杯面嘅時間啦， 係咯，即係杯面食曬冇噶啦，搶得好緊要，爆曬棚，甚至我信嗰啲成員話， 我想問幾時正式派貨？ 三月三號一日， 嗰日喺日本， 即係呢個佢 買現貨翻嚟， 排隊去排隊，要排到嘅話， 嗱我啊搭凌晨機去嘅， 哦咁我。 所以咧落地就排得噶啦，不過我諗排到嗰條隊排唔到嘅。 落地已經唔使排了， 唔使排啦。 係啊， 我當年排 V 嗰時候啊，係之前嗰晚十一點鐘啦。 係啊，你一定係夾硬去嘅。 因為如果你 夜早就例牌噶啦。 因為如果你話訂機嘅話咧，你訂咗機冇所謂啦。但如果你唔係訂機，要係排即場嘅話咧，排隊啦，排十二個鐘啦。 啊，即係等當年要數到當年 V 同 PS3 發售嗰陣時咯。 系啦，我又 去到數到嗰陣時嘅情況， 零下十幾度喺閘方排隊。 PS3 嘅印象中係啲貨排隊喎，山積咁啊， 唔 係。 唔 係， 啱啱發售嗰一 都爆， 一個禮拜都係 爆 嘅， 因為貨少啊。 啊 ，V 咧就係有啲微妙嘅。 二百嬌樣， 唔係我講下我講下當年，因為我自己有份參與就係。因為嗰日咧， 其實你講過噶啦，我幾次咪前都講幾次啦，冇咁啦。 夜朝十點，跟住去完之後，我諗住排就轉冇曬啦。反而 PS4 就貨比較少，所以係 PS 比 PS3 啊， 邊都係貨少人多。 係啦， 不過係 V 相對貨比較多啲。 因為老任就老例，其實唔係嗱，好多人話佢控制產量，其實我覺得唔係，係佢真係冇咁高產量，係佢唔增產，佢冇必要去增產。我而家谷呢個，因為佢唔似 iPhone 長賣長有，即係佢往後咧，佢都有人買嘅，但係咧就絕對唔係佢高峰嗰個量。咁我點解要為咗？博你個，我點解要為咗供應你個高峰量出得切，而要增大咁嘅產？佢閒置嗰陣時候，你係咪你養先？所以佢就控制個出貨，去到可以首發頭一年都可以平均翻個產量，亦都有少少機構行銷嘅味道。但係主要我咧都係因為佢唔會為咗個瓶頸位而去增大個產量咁解啫。 因為其實重點係老飲去。佢如果做呢啲咁嘅硬件咧，佢揾人做，佢唔值得去，因為佢唔同，譬如你話 Sony 咁， Microsoft 咁打到十萬幾樣 product， 呢條線唔做呢、這個咪做嗰樣咯。問題係唔同，即係老人咪真係。 其實唔止你譬如你話 Xbox 又好，你 PS 系列又好，你除咗打機，仲可以攞嚟當 player 成，即係變咗會個市場會大啲，可能 keep 住會有人買。但你老飲嗰啲好似咁樣咯， 所以佢唔增產，就亦都唔係好有心地控制佢個出貨量，唔係話攣個出貨量嘅，純粹就係、是、咁我做唔在， 因為唔係機殼行銷，係重點係純粹我唔想特登為咗咁樣崩大我做大我間廠，結果跟住之後喺度養懶人，喺度大佬喺度拗， 所以咁其實亦都好，你要明白一樣嘢，喺 Switch 喺個片出嚟之前咧。是冇人知道嘅，到底會好唔好賣？ 但係今次係爆一個緊要，係真係大家係好多人係個咦？ 但係爆得咁緊要，裏邊有好多都係舊 title， 好似係主打老人家咁明顯啦。 啊，唔係，佢爆嘅係機本身。V 出嗰陣時候，我請你回憶翻當初 V 出嗰陣時候段片，係段 demo 片入邊啲 demo 係冇出 game 嘅。大家見到段 demo 片就已經係話買硬，就係、是、出咩計劃唔知道啊，買硬啦，總之。我要买佢部机，唔系入边有咩 game， 我唔在乎入边有咩 game。当然最后你要玩嘅 game 啦。 亦都好似都系《萨尔达壮贵》，我当时系玩。 唔系，嗰时香港 V 如果出咧，第一水令到最多人买得最癫系咩咧？一定系 V Sport， 一定系嗰只。 神机噶嘛？ 我当时买就黄昏公主。 可以唔买嗰只咁样其实？ 可以，日本版。 日本版冇噶。 我日本版啫，讲香港啊。 我日本版 系。 其实香港第一水嚟到嗰阵时，全部日本货炒到俾人抢晒，就系专玩 V Sport 啫嘛，九成。 唔系讲紧啦，系讲紧香港嗱，净系讲香港，日本唔计。香港嘅系每一步都要出，都要计一只，系一比一。 我就冇，因为我日本买嘅。 吓，你唔可以唔出根基嗰只 game 就系佢。 唔係唔係，你講香港行貨 係 OK 大嘅 行貨冇咯，所以啲人咪 我其實就算唔識買，你九成都會買嘅啦。 係， 所以而家啲人咪啲人話點解唔跟 game 講好似就係、是、哇點買機送 game 好似老闆咁啲人。係， 反為倒翻轉嘅，你頭先講嘅 奇妙真 係，反為要睇下佢可以做到啲咩出嚟。一嗰時隻 V Sport 就展示曬佢個 V 啲機能，其實玩咗好多嘢，即係你會知道部機玩得幾大嘅根本上。變咗今次就睇下你嗰隻一二 Switch 可以搞成點咯。 其實我有少少擔心啊，即係冇當年 V 咁信心十足。 我買咗機，如果當三月準時出到機嘅話，我會盡快做喺度開咪做個小測試，雖然冇聲冇。 之前梗係攞部機上嚟大家試咯。 咁咪攞部機上嚟啦，反而好容易攞啫嘛，咁四部。攞埋個 mon 點話？ 唔係你中意可以做埋 攞埋個 dock 上嚟。 唔係你一定要攞埋個 mon 上嚟嘅，你記得攞埋個 dock 上嚟。 係啊，個 mon 你唔攞上嚟其實冇得打嘅話，你只掣可以打到咁勁。 好啦，咁大致上其實差唔多啦。咁下次一次下一集就應該係睇下先。我新唔知龍新年有冇休息啊？不過算啦。 我其實我建議你唔好再做預告， 唔好做預告啦。因為我預告同我呢個係不誠實預告嚟嘅。好，咁下個禮拜如果有嘅話，再見，拜拜。